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7章联系。 袁子峰在公司的表现也还不错，虽然是从最底层做起，但因为他的名字实在太明显了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袁氏企业的小公子，都不怎么敢欺负他。不过因为袁老爷子吩咐了要拿他当普通员工对待，也没有给他太多的照顾。但袁子峰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出众的，干的是销售，一来就谈了不少的大单子，袁老爷子非常的满意。袁子峰自己这心里反倒是没什么感觉，对于他来说，这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。袁子峰这段时间都住在李琴叔的房子里，他从李父李母手里买了这栋房子，房子里面格局和东西都没变，即便冰箱已经坏了他都没换一个，而是重新买了个冰箱放在其他的位置。他不愿意更改这里所有的一切。下班后，袁子峰去超市买了些吃的提回家，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扑鼻而来的是一阵玫瑰沐浴露的味道。他的眉头轻轻地皱起来，这不是李琴叔身上的味道。那一瞬间，他居然把菜随手放下，关上门，飞快地往超市跑过去。他还记得李琴叔最爱用什么味道的沐浴露，毕竟有超忆症嘛。李琴叔这人很专一，同一种香味的沐浴露用了好几年都不换，导致房间里也有一股他身上的味道。可是今天当他站在门口闻到那股并不熟悉的味道时，突然就涌来一股恐慌感， 就好像李琴叔真的从他生活里消失了一样。李琴叔用的沐浴露一年多以前已经停产了，袁子峰要找到非常的不容易，找了好几家超市都没有，最后终于在一个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到了。他干脆直接把小卖部里所有的沐浴露都买下来了。老板一脸诡异地看着他， 小伙子，你买这么多得用十年八年了呀。 啊，谢谢。老板目送袁子峰离开了，才不解地摸了摸自己脑袋，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弄不懂。 袁子峰用沐浴露泡了水，然后特别闲地在屋子里撒了一圈，又用拖把拖干了，期间险些摔坏了自己的老腰啊。好不容易忙活完了，鼻子已经习惯了屋里的这股味道，他拧着眉头愣是出门去待了有十来分钟才重新走进来。鼻尖被李琴叔身上的味道铺满的感觉，哎，真是舒畅啊，忙活了一天的心情瞬间就放松下来。袁子峰登上李琴叔的微信，自己和自己聊了会儿天，把神经病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接下来半个月时间，袁子峰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，上班回家，偶尔自己做点面吃，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点外卖。他的下厨技能实在是有点不亮啊，虽然说跟李琴叔比起来已经是好了不少了。周六晚上，袁子峰接到李于锦打来的电话。其实三年多的时间，两人之间的联系少之又少，一方面是因为李琴叔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俩人平常本来就没有什么机会接触。他除了上课就是参赛，而李于锦因为三年多以前把厉家的一大批人拉下了马，所以忙得脚不沾地，不可开交的。但结果也是非常喜闻乐见的， 厉于锦成功地握住了厉家大权，把厉家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里。现在那些还想翻身的咸鱼，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根手指就能碾死的小蚂蚁了，根本就掀不起任何的风浪。当然了，期间厉于锦经历了多少，这自然不必多说了，袁子峰也从未去了解过，只知道近年来他上的商业杂志越来越多，完全成了黄金单身汉。此外，袁子峰在某种意外的情况下看见过几次秦东之，而且是和厉于锦在一起。虽说厉于锦对他这态度不咸不淡的，但那还是袁子峰第一次看到高冷的秦东之这么对待其他人。袁子峰不由得感慨一句啊，果然呀，每个人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都是不一样的。如同他无法走出李青书给他带来的阴影一样，这三年多的时间，厉于锦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工作上，私人感情一概不谈。袁子峰觉得秦东之的漫漫追夫路也很漫长。其实他也没怎么去琢磨过厉于锦和秦东之的关系，但其实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他俩真在一起了，心里反而会不爽。凭什么李琴书离了世了，你厉于锦还能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其他人好？在某种程度上，袁子峰也算是在赎罪，自己惩罚自己。厉于锦的声音把他从神游的思绪拉了回来。 我是觉得你最好过来一趟。 什么？袁子峰坐直身体，下意识反问一句。厉于锦意识到他之前没有在听自己说话，倒也没急，顿了顿后又重复了一遍。 你应该还记得我三年前开始筹划的度假山庄，下周一剪彩，我希望你可以过来一趟。 为什么？袁子峰其实更想问的是凭什么呀，不过他忍住了。年龄毕竟大了，袁子峰没有之前那么冲动，就像厉于锦跟他说话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都是命令的态度了，他俩其实都在变。 度假山庄的名字是景苑。 袁子峰沉默了，他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了片刻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在客厅来来回回地转了两三圈。凭什么？景苑这两个字取自袁子峰父母的名字，景是袁天景，他的父亲，苑是厉梅苑，他的母亲。 我很抱歉。 袁子峰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，厉于锦应该是在抽烟，他也忍不住取出一根烟，要点燃的瞬间又停下了动作。李琴书是不喜欢他抽烟的，袁子峰忍住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。